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很隆重地跟大家介绍，我台要第一次真正的进入这个恰饭的环节了。 进入带货的行业，对吧？ 哎， 虽然不是直播， 离姥姥差一点点，对不对？没有直播， 但是带的那个货呢，又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猝不及防。 老实说，我一开始也是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的那些赞助啊、广告啊，其实相对来说跟我们行业还是相对有关系一点的，对不对？但是后来其实我还是慢慢接受的，因为 我也接受了，对吧？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服务业嘛，对吧？需要的，需要的。 对，那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带的货是那个棉豆睡眠枕。虽然一开始老实说，我也是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后来其实我还是慢慢接受了，因为几个原因吧。第一方面是因为之前啊、我在给李昂介绍的时候，他就说：“咦，为什么是枕头？”但是当我给他发了那个枕头的那个缩略图之后，李昂说：“嗯，还可以。”大家要知道，就是以李昂这种性格，让他说“嗯，还可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敷衍你呢？ 我跟李昂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直接的，对不对？我相信他，而且我还相信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有台的主播婉莹，就他著名的那档播客《博物志》，曾经也介绍过这款枕头，也带过这款枕头的货。我虽然没有见过婉莹几面，可能线下也只聊过一两句话，但是在很多播客主播的群里面，其实跟他还是线上有过一些接触的，因为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非常实在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姑娘，所以我对他的推荐我还是比较信任的。所以跟李昂商量了之后，我们还是接了棉豆睡眠枕这个恰饭的带货环节，而且我自己其实也试过。不过说到那个试枕头，我觉得这里有个小插曲，棉豆那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其实一开始是提出给我跟李昂两位主播每人寄一个枕头，让我们去实际体验一下，然后再决定是不是接这个广告嘛，对不对？但因为大家知道李昂是长期在北京工作，可能偶尔回来上海这样的一个状态， 哎，都是借口。 所以当时两个枕头都是寄到了我家，然后我说等周末我再给李昂带过去。我把我自己